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269集，全国卷状元，准备出发去京城。宁晴等一行人下车，今天云顶酒店的停车位几乎停满了。宁晴带着两人朝大门的方向走，秦宇拿出手机看了一眼，他邀请了徐瑶光，不过徐瑶光一直也没有回他，他眯了眯眼没有再看。这会儿已经晚上六点，但因为是初夏，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路灯也没有打开，但酒店大门上方荧幕上的字迹却还是非常明显的。秦宇看了一眼，轮播正好到他们包厢的贺词，热烈庆贺秦宇同学高考取得649高分。只看了一眼，秦宇就不太在意的收回了目光。林婉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了一张朋友圈，才看向秦宇。 我们走吧。 两人率先往前走了两步，到酒店门口的时候却没有发现宁晴。秦宇十分意外地往后看了一眼，宁晴停在了大门口，正抬头看着荧幕上的贺词，眼睛发直。 妈。 秦宇跟林婉看了一眼都挺意外，他往前走了一步，想要看看宁晴到底在看什么。 你看到什么了？这个表情。 他走到宁晴身边，顺着宁晴的目光往上看，屏幕上一轮轮播还没有结束，清清楚楚地显示着贺词。本店协同所有员工热烈庆贺秦冉同学高考以747高分取得 Y 省状元。高考分出来，秦宇并没有关注是谁得到了高考状元。云城市状元不是徐瑶光就是潘明月，这两个人秦宇都不太关注。可现在这屏幕上显示着什么？秦冉以747的高分取得了省状元。这是秦冉？怎么可能？秦宇脑海中一片乱糟糟的，胡思乱想着。同名，应该是同名。今年的卷子这么难，秦冉他能考到747？秦宇甚至怀疑他现在是不是在梦里。他能考到649就被林家人吹嘘到不行了，分数越往高差距越大，747跟649不仅仅是98分的差距，而是一个几乎越不过去的鸿沟。宁晴没有说话，他只是拿出手机进了横川一中的官网，因为过分震惊，他的手指有些颤抖，点了好几下才点出了官网页面。官网首先弹出了新闻页面，就是高考大捷的页面，省一、省二、省五都在横川一中。宁晴死死地盯着手机页面上的第一个名字，横川一中九班秦冉。他几乎能够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地跳得极快，几乎要从胸膛里面跳出来。 怎么回事？ 林奇因为公司里的事儿来得稍微晚一点，却没有想到这三个人都站在酒店门口没走。宁晴的耳朵里都是轰鸣声，听不到外界任何的声音，只呆呆地看着手机，自然也没有回应林奇。他这个态度让林奇觉得奇怪，这会儿荧幕上的庆贺词已经跳到下一个人那里了，林奇没有看到，但他却注意到宁晴手中的手机。走到他身侧低头一看，他素来温和的脸也瞬间崩裂。 这是冉冉。 林家那一行人因为秦冉高考成绩的事情，一整场的饭局几乎都不在状态，这些秦冉等人自然不知道。 这些年轻人精力可真旺盛。 酒班包厢对面， 看到这群年轻人终于散场了，程老爷子才走出来。若是平日里这么晚，程老爷子早就睡了，今天却依旧神采奕奕的。这个小包厢里的基本上都是已经上了年纪的，十点就散场了，程老爷子就跟程俊等人坐着聊天。 你什么时候跟徐家人这么熟了？ 程老爷子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杯养生茶，精神奕奕地看向程俊。程俊的坐姿就没有他这么好，懒洋洋地靠着沙发，有些昏昏欲睡的。 我看他们不是特别熟。 被程老爷子一问，他也清醒了，然后撑着沙发站起来，一垂着眉眼，整了整衣袖，才不急不缓地说道： 我去对面看看。 程老爷子颔首，等程俊离开后，程老爷子才看了程木一眼，程木就淡定地解释： 老爷，是这样的，徐老跟秦小姐很熟。 程老爷子拿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颤，他威严地眯了眯眼： 你一开始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啊？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程老爷子把茶杯啪的一声磕在桌子上： 那你后来怎么没告诉我？ 可你后来也没问我。 你…… 程老爷子一时说不出话来。坐在程老爷子身侧的陆兆颖几乎要给程木鼓掌，程木他这是飘了呀，竟然敢反驳程老爷子。程老爷子冷漠地看了程木一眼，然后开始思索。他的思维跟陆兆颖、程木等人不一样，徐校长最近两年基本上都不在京城，程老爷子那一行人对他的行为一直觉得怪异。眼下程木又开口说了秦冉跟徐校长认识，程老爷子重新拿起了茶杯，心下慢慢浮起了一个想法。想到这儿，他不由缓缓地看向对面的方向： 老爷，茶凉了，我给您换杯新的。 程管家伸手要拿程老爷子的茶水。 不用。 程老爷子摇头，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 这温度刚好。 顶层的饭局一直进行到晚上十二点，这大概是毕业后第一次把人聚得这么齐。从这之后，大概所有人都要各奔东西，想要在现实聚齐太难了，所以酒班的人都没有急着走。到凌晨一点的时候才散场，程管家找来了一个车队，把这些年轻人一个个的送回去。全国卷的分数都出来了，秦冉这个分数是第一，而徐瑶光也紧随其后拿到了第二。外省云城出现了全国卷的状元跟榜眼这件事引起了媒体的大肆关注，连微博上都带起了一波热度。出成绩之后的第二天，云城的记者就到处寻人，横川一中的电话也时不时地打到秦冉的手机上，学校的电话其中不乏有高阳还有教导主任的，秦冉就没有拉黑，但也挺烦的。京城机场，魏大师刚下飞机直接拿出了手机给秦冉打电话，他有一个表演刚到云城，并没有赶上秦冉的升学宴，但也给秦冉打了电话表示祝贺。眼下一回国就迫不及待地给秦冉打了电话： 你什么时候来京城协会？ 魏大师把行李箱递给身边的人，语气和缓道： 最近还是过段时间。 秦冉这边才刚起来，他一手拿着牙刷，一手拿着手机，头有点疼。 明天，我明天就来。 真的烦，每天都有人无孔不入的。秦冉觉得这个时候京城可能真的是一个避难所。 一开始秦冉打算回一次宁海镇，不过看这情况，秦冉放下牙刷，他估摸着宁海村肯定挂了横幅。听秦冉这么说，魏大师眼前一亮，声音都高了几度。 哎，好好，我这边很快就能准备好。 魏大师挂断了电话，开始谋划着拜师宴什么的要提上日程，还有协会今年新成员的事情也要重新画上一笔。至于秦冉小提琴系统性学习的事儿，魏大师在几年前就已经规划好了。魏大师的心里一笔一笔地算着，他身侧跟着提行李的京城小提琴协会的助理看着魏大师的样子有些惊讶。魏大师在京城小提琴界是神坛上的人物，一向高深莫测，很少见到他这么高兴的样子。是有什么喜事发生了？云城这边，秦冉洗完脸，换好衣服下楼。楼下，程管家尽职地捧着一本旅游指南，在跟程老爷子科普。程老爷子端着一杯茶，淡淡地听着他说着几处名胜景区。 啊，老爷，明天去一个名人故居，那是开发的风景区。 程老爷子艳艳地哦了一声。 哦，那里我知道，风景很好。 程管家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程俊也差不多时候从外面晨跑完回来，他上去换了一件白色衬衫下来，佣人刚好把他跟秦冉的早餐准备好了。 我明天去京城。 秦冉叼着牛奶，忽然想起了什么，他坐直看着程俊开口道。程俊知道魏大师今天回来没有意外，只是让程木去准备机票。两人的话在程老爷子这里投下了一枚炸弹，他一震问道， 明天就去京城，这么急干什么呀？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